我也是在校大学生，现在是大三。最近的愿望就是现在所有过生日的朋友，大家都一定要这个长了一岁，然后这一年都要开开心心，然后快快乐乐。因为最近过生日人好像还挺多的，大家还准备那个打算去聚餐什么的，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心想事成吧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 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？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一个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至于许茹芸的明天的回忆，为什么不是昨天的回忆？难道明天的事情已经注定，你无法更改，无法选择？看来我只能放弃，然后变成一个自由落体，追身土里。

像是上帝的笑颜。如果真有一天，刹那会是永远。 星光中苏醒。 随眼目而低垂，如婴儿那一般甜蜜的沉睡，无缘故的飘摇在幸福的吹。 浙江的，就是在外地其实牵挂最多的就是家里人，除了学习以外就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考虑家人会过得怎么样。这样其实现在我们家现在遭遇不好，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我已经长大了，很多事情很多负担应该跟我一起来承担。我喜欢就是那首歌，就是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，我喜欢一起床就看见大家微笑的脸庞。 是否曾经后悔过那时候夫妻说走就走，是否偶尔想把你封锁，星光 慧春的《想念你》的歌。这样的歌听多了，我会难过。而难过其实有时是一种过程。如果你不经受这一切，你只是一个懵懂少年，或是青涩少年。这首歌是一个男人的心声，它就叫《我难过》。 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这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，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绝望的告诉你，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失去一天，我会想，这一天里会发生什么呢？会不会我们又相遇了？会不会他又回来了？会不会我又找到了？这一切只是假设，也许只会发生在梦里。这一天才刚刚开始，你怎么会失去呢？我是吴小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明明听见的一切都没改变，回忆失去了颜色，默默的上演。记得。